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425集。我扒我偶像。程俊盯着这个页面看了半晌，车窗被人敲了敲，是程金，他递给程俊一份资料表。 哦，妍希的资料很干净，查不出来什么，有些奇怪。我还让程火查了，也没查到。不过，他背后的人应该是江山义。这个江山义比他更不简单，完全找不到任何踪迹。 查了这么多，程金觉得江山义这个人有点可怕，像是一个大佬的样子。程俊伸手开了车灯，接过资料翻着。妍希的资料背景干净到不行，程俊看过宁海镇712的案子，妍希背景资料的干净程度仅次于潘明月。程金沉吟了一下。 俊远，这妍希有一个地方很奇怪，资料上显示单亲，他父亲就跟消失了一样，没有半点资料，被人刻意掩盖了。 他收了声音，资料就几页，基本上都是妍希的成长历程。程俊随手翻了翻，然后将文件一合，随手放到副驾驶上，从兜里摸出了一根烟咬上。 没事了，你先回去。 声音里听不出丝毫的情绪。程俊的车就停在不远处，车还没有熄火。程木开车，他看了程俊一眼。 俊爷有没有说接下来的动作？ 啊，什么？ 程金正在想事情，他抬了抬头看向程木。 就网上的事。 程木把微博翻出来给程金看，气愤地开口。 俊爷不是吩咐你做这件事的？ 这件事用不到俊爷。 程金收回目光。 妍希自己会处理。 是吗？ 程木放下手机，不太相信地把车开出校园。 妍希看起来有那么好，她为什么会帮秦小姐？ 程金翻着手机，点开微博，看着妍希的主页面。 作为帮她掩盖资料的报酬吧。 连程火都查不出来的资料，说明帮妍希掩盖资料的人在黑客方面要比程火更高一筹。这种人在国内本就凤毛麟角，加上节目上秦闪忽然能把妍希请来，程金思来想去，背后帮妍希的人只有秦闪。他想着，也翻到了妍希的那条澄清微博，手机对准程木。 嗯，看，澄清了吧？ 京大女生宿舍，秦宇一晚上都在刷着微博，微博上的热搜又更换了，排行第一的就是脱粉秦修晨。秦宇刷着秦修晨的首页，半个小时不到，秦修晨的粉丝就掉了30万，还在持续掉。Q2 的微博掉粉最快，从1600万的粉掉到了1400万。就是这样，再闹大一点。秦宇满意地看着这个效果，他把笔记本电脑搬到了床上，床帘拉着，舒适地靠在床头，继续往下翻。翻到一半，他再度刷新着页面，想要看微博网友肆意谩骂的微博。没想到这次一刷新，就看到了一条澄清的评论。 事情真相出来了，希望网友能给秦影帝还有秦影帝的侄女道歉。 后面很多跟风道歉的评论。这是什么情况？秦宇面色变了变，他顺着评论点进去，一眼就看到了妍希发的微博。 不存在抄袭，那首曲子本来就是他自己作曲。 不存在抄袭，那首曲子本来就是秦冉自己作曲。这是什么意思？秦宇不敢相信这个结果，归迹跟秦冉的那个小提琴曲重合地方那么多，怎么可能是秦冉自己的作曲呢？秦宇点开评论。 @救赎@一江流，出来受死。 啊，错怪了小姐姐，我就说小姐姐不是这样的人。 好的，严哥， 我已经道歉了。 闹得沸沸扬扬的抄袭事件，最后就这么被妍希一锤否定了。秦宇坐在床上，手不住地挠着头。当初他跟秦冉重合的地方那么多，都被网友判定了结果，怎么到妍希这儿，一切就不成立了呢？他盯着这条微博，怎么也想不明白。秦宇莫名的烦躁，鼠标已经点到了网页右边的红叉，刚要点掉，那个网名叫一江流的大粉又私聊他了。 小姐姐，你能扒出来谱子，经过专业鉴定，是不是构成了抄袭？ 这是……秦宇没有立马回答，他点进去一江流的主页，一江流主页面大部分都是给妍希打榜的歌曲，但往前翻也能翻到一江流点赞了几个分析江山易的微博。秦宇脑子迅速运转，很快就明白了，这一江流是江山易的粉丝，所以作为妍希的大粉却没有加入妍希的后援团，这才怪异。如果他是江山易的粉而不是妍希的粉，就能解释得通了。他为什么会在那首江山易作曲编曲的《归迹》被抄袭时第一个站出来？眼下易江流私聊他，秦宇返回了易江流的主页面。 你可以让任何一个声乐导师判定这就是属于抄袭。 易江流这次停了好半晌才回了他一句谢谢。关了对话框之后，秦宇再次返回微博主页，眸光闪烁。不到十分钟，果然有新的话题出现了。妍希大粉易江流宣布脱粉。妍希这边，他发完微博没有继续睡了，而是披着外套坐在地上，翻看他抄写下来的简谱。20分钟后，汪老大敲门进来。妍希头也没抬。 还有事？ 确实有事。微博。 汪老大神色有些怪异。妍希手一停，他看了一眼汪老大，眼睛里还有血丝。 微博还有问题？我那样的发言，我粉丝应该不闹了吧？ 他倒是信任他的粉丝。 你的粉丝确实没有了问题，但…… 汪老大蹲下来，默默地看了妍希一眼。 你忘记了你的发家史吗？你的粉丝有一部分是江山易的粉。你的粉没问题，是大神的粉不高兴了。 妍希的发家史大家都很清楚，源于江山易这个圈子里极度神秘的神鞭。现在学音乐的大部分的老师都会在课堂上拿着江山易的编曲扒出来当作示范。这人在音乐圈十分的神秘，没有半点风声，却也积了无数的粉丝。妍希一个流量歌手在音乐殿堂能走到这个地步，还不被老一辈的艺术家轻视，跟这个神级编曲有大半的关系。汪老大举起手机，把手机页面给妍希看，页面上是易江流的脱粉言论。 大家都知道，炎天王这个人一向不参与娱乐圈，这次突然参加了偶像24小时本就不简单，他在圈中也没有认识的人。我查了秦冉的资料，高三前完全在一个扶贫小镇，怎么可能会认识妍希？来京城后也没有看到跟妍希有任何交叉，为什么能在节目中请来妍希？只有一个原因，他背后的金主来头真大，大到妍希都不得不屈服。艾特妍希，这首歌是神鞭江山易作曲编曲，你凭什么替他定下没有抄袭的言论？妍希，我想问问你，秦冉背后的人背景该有多大？这些证据在你眼里都当作没有看到吗？艾特妍希，你忘了你当时是因为谁的歌走红，是谁让你走到今天的？秦冉背后人的背景太大，前几天传得沸沸扬扬的，现在网上却找不到他的任何资料。我不知道我的微博还能存在多久，我在此宣布，从此以后脱除妍希粉籍。 大家还记得当时关于 Q2 的微博一夜之间大手笔突然消失吗？ 细思极恐，我感觉再过两分钟就看不到了。 妍希音乐室，站在外面的工作人员看着妍希跟汪老大一个个晋升，不敢说话，却没想到两个当事人脸上完全没有慌乱之色。妍希的嘴角还似乎抽了抽， 现在怎么办？ 汪老大看向妍希， 你有请示大神吗？ 妍希没有回答，而是拿起手机给秦冉打了一个电话。秦冉这次有些不耐烦了，他接起来就说了一个字， 说。 妍希站直身体，言简意赅地说了一遍，最后小心翼翼地问道， 我能发条微博吗？ 两分钟后，就在网友觉得易江流的微博会被删的时候，妍希转发了易江流的微博并复言， 为什么？大概因为他是江山易吧。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